将永远长存。 咿呀！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山西燕徐良从那个房上边窜下来之后，闯进屋内一抬脚，咣当就先把这个酒桌给踹翻了，酒菜啊撒了这么一地，屋子里边这些人全都愣了。徐良瞪着眼睛告诉爱虎：老兄弟，还喝酒呢，赶快跑吧，官兵来抓人来了啊。您看，这就是徐良啊聪明的地方。要不怎么说呢，未思进先思退。您想啊，两个人在监狱里边把人都给叫出来了，功夫不大，监狱里边就得发现呢。只要是发现了以后，人家能不马上报官吗？官兵肯定马上就来。果不其然，就在他们刚刚把人救出去之后，功夫不大，监狱里边立刻就乱了。监狱里边的头发现人被救走了，而且这些狱卒们全都被人捆绑起来，口中塞物，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知府衙门。来到后边，这位沈知府跟太太呀，这还睡着正香呢，赶快的把知府大人叫起来了，一问是怎么回事啊。狱卒告诉他了，说监狱里边那个两个死囚犯马龙还有那个张豹都让人家给救走了，有人劫牢反狱，把监狱里边狱卒子全都给捆绑起来了。啊，沈知府他们一听，这还了得呀，尤其他那位太太立刻是哭天抹泪的，一再的说，你怎么给我兄弟报仇啊，事到如今了，人犯全都跑了，还不赶快派人去抓去吗？这位沈知府马上让差人到兵营去调兵，然后派这个马快班头带着这些衙役们立刻跟随着官兵奔往张家庄而来。这个时候呢，徐良啊来到张家庄了，他呢就在房上面看着呢，眼瞅着远处尘土冒烟，哎呦，他就知道官兵来了。再一听屋里边和爱虎马龙张豹张英他们这些人呢，那还喝着酒呢，他能不急吗？所以窜下来进门以后，当啷的一脚把这桌子给踢翻了，告诉他们得赶快跑，官兵现在来抓人来了。就这一下啊，屋子里边这个哗啦就乱。徐良干，他们不要着急，赶快跑，问了问马龙，马龙告诉他了，我跟着张豹兄弟马上就奔往他的姑母家古城，你们快跑。这两个人呢拿起了包袱，家人早给准备好了，立刻往外就跑下去了，家人随着也四处逃散。人都跑完了，徐良跟爱虎两个人，爱虎说赶快咱们放把火把这房子给烧了。徐良一听就急了，老兄弟，你烧啥房子呢啊，不把房子给烧了，这么好的房产难道说真的就让那个沈不清让他拿走不成吗？嗨，徐良一再告诉他说呀，这个官司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只要是咱们两个人找到大人，把这儿的事情跟大人说明白喽，嘿嘿，大人呐立刻就得深究此案。背不住啊，就这位知府非把他拿下来不可，到那个时间张家哥哥回到家里边房子没了，哎呀，你看看到那时候还得重新盖房子，又费人又费力又费钱。爱虎一听，对呀， 那就别烧了，赶快的来到大门这儿，把这个大门倒锁着。两位英雄啊，立刻是越墙而出，带着包袱，拿着兵刃，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武昌大道这方面就跑下来了。当然了，官兵跟那些衙役们来到张家的家中，嘿嘿，他也是扑了一个空。尽管如此啊，徐良、安爱虎两个人急急忙忙顺大道跑下去，跑出挺老远去，一看头里有个店房，赶快的打店。仍然是啊，白天住店，到了黑间赶快的赶路。就这么着，整整走了两天的时间，总算呢出了越州的地面了。嗯，认为比较安全了，两个人这才是白天赶路，夜间住店。这一天吧，他们正往前走着呢，哎，就发现呢大道的旁边那儿有这么一道粉墙，知道这肯定是庙啊。猛然间爱虎就听见这个庙里边有人高声喝喊：秃头，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吗？啊，你要造反的话，今天我一定把你生擒活捉。秃头，你难道真的要反了吗？听完这几句话，爱虎停住脚步。徐良觉得奇怪啊，老兄弟，你怎么不走了呢？啊，你听听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徐良瞪着眼睛看着爱虎，爱虎告诉他说呀，这个声音太熟了，不是别人，是谁呢？好像是开封府的差人，名叫江凡。哦，这个人还不是外人，他是啊韩章的徒弟，他不在开封府伺候着包相爷，来到这个地方他干什么来了呢？他哪知道啊，这个是大有原因。就因为开封府啊，包相爷心旁边，哎，有这么一位心中的进士。要说这个人呐，可以说是个人才，也可以说是神童。此人姓邓，名叫做邓九如。13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了，16岁又考中了进士。包相爷对他是非常的喜爱呀，认为小小的年纪如果真把他放出去当官的话，哎呀，恐怕不妥。怎么办呢？就把他留在了开封府。也就是说呀，每当相爷审案的时候，就让那个心中的进士邓九如在堂口那儿可以听案。不仅如此，要赶上公孙策先生没在衙中，就让这个邓九如啊代替公孙策给整理案卷。待了多长时间呢？是整整的3年。平常没事的时候，哎，到了晚上，包相爷把他叫进书房，就向他传授一些啊如何审案、如何治国的这些方略。3年过去了，邓九如啊都已经19岁了。包相爷一想，不能够老把他留在我的开封府啊。正赶这时候，就此地的石门县这儿缺这么一个县令。包的人一想啊，不如把这19岁的邓九如派到石门县，让他当上这么一任县令，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想好了以后，跟邓九如这么一说，其实这邓九如啊早想着出去呢，自己也想着历练历练。包相爷就让吏部下了这么一道文书，任命邓九如担任石门县的县令。那么这么年纪小又是一个文官奔石门县，包相爷一想，让什么人保护他呢？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些护卫都跟着严查散、严巡案奔了襄阳了，那么让谁呢？一想，哎，韩章的徒弟江凡，这个人不单有些武艺，而且特别聪明， 能说善辩的。哎，包相爷就把江凡叫到了面前，跟他讲，这一次呢，让你跟着邓九如一块儿到石门县，你呀，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要保护着这个年轻的官员。啊，是，遵命。当然了，邓九如到这一天到吏部领平上任，临走的时候，包相爷还是一再的嘱咐他，说你到了石门县以后，千万千万记住喽，如果说呢，有什么文事，你呀，弄不明白了，怎么办呢？那会儿离着襄阳啊，哎，离着武昌啊，都比较近，你可以派人赶快的去找那儿的跟随着严大人的那位公孙策先生，听听公孙策帮着你出出主意。如果如今武士了不好办，你啊也找严大人去，这些护卫校尉都在他那儿呢，到他那儿去借人去。如果说你遇见什么重大的这个难办的疑难案件了，你马上让江凡给我这儿送个信儿来啊，我就清楚了。虽然说你年纪不大，但是到了石门县，你可就是一县的父母官。到那以后，你到底怎么样？你的官声如何？别看我在京城呢，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这次可就全看你的了啊。我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国家栋梁之才。邓九如给包相爷磕头，告诉包相爷我一定谨记心中。这样就跟那个江凡呐，两人走马上任，来到石门县了，交接了印信，也查看了苍敖府库，然后把这个衙役呀，还有这些书办们都给叫来嘱咐了一番。大家再一看，就这位县太爷虽然说年岁不大，呵，显得特别的老练。怎么刚一接完印信，就吩咐衙役们赶快把这个堂鼓，也就是鸣冤鼓，给我抬出去，就在这个隐蔽墙头喽往那儿这么一放，把这鼓槌就挂在这个鸣冤鼓上边，派两个衙役每天在这儿看着，干什么呀？如果有人击鼓申冤告状，你们不准拦阻，不准难为他们，随时随刻的我都要升堂理事。呵，别看衙门不大呀，气势还真不小。怎么？你想啊，他毕竟在包大人身旁边待了三年呢，都是跟包大人学习的是如何断案。刚上任第二天就把这个县衙里边过去的积案全都给调上来了，这个案卷呢是一份一份的看，监狱里边的犯人是一个一个的往上提，就这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积案全都给处理完了，该关的关，该打的就打，是该罚的就罚，该放就放。而且他审案呢还有一个特点，透明度特别高，也就是不管你是举人呐、啊、秀才呀、啊、你是生员呐、啊、或者说你是做买卖的，哎，你是啊住户老百姓，甭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到衙门头了这公堂外边围着你们随便观看，看我审得清还是审不清，断得明还是断不明。就这一下啊，在这个石门县这儿就传开了，都知道这位在开封府待了三年呢，跟铁面无私的包相爷旁边学了三年断案，今天一看名不虚传，所以大伙儿呢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玉面小包公。呵，邓九如到了石门县以后落下这么一个好的名声，一个月的时间您再看这石门县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石门县整个啊，哎呦，换了一个模样，大家伙无不称赞这位县太爷做官清正，断案如神。一个月过后了，邓九如一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风平浪静了，但是有一样啊，下边还隐藏着什么样的冤情呢？所以这一天呢，特意的把这个江凡给叫回来了。邓九如啊，跟这个江凡的感情特别好，原来在开封府的时候，两个人私下呢就称兄道弟。虽然说现在到石门县了，他是县太爷，江凡呢只不过是一个壮快的总班头。把他给叫来，没别人，江大哥，哎呦，太爷您别这么称呼啊。哎，咱们弟兄二人还有什么说的呢？我打算呢叫你陪着我，咱们两个人微服私访，到下边转一转，看一看，瞅一瞅，还有什么隐藏的冤情没有啊。江凡这么一听，太爷您可是去不得。哎，我怎么去不得呢？您想想，这些日子您一直是公开的审案，老百姓谁想听就听，谁想看就看，尽管咱们二人化上妆了，万一走在外边，您让人家给认出来，哎呀，那多有不便呐，恐怕要生出枝节来，我可担当不起。哎，江大哥你放心吧，这有什么呢？我就是到老百姓当中去，他们想也想不到啊，是不是？只要我们俩出去以后有兄弟相称，料也无妨。江凡一看，不管怎么说，他是太爷，太爷都拿定主意了，我这当班头的，我也不能够再三的阻拦呢，就依着他吧。于是这邓九如呢，就换了这么一身素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一个文成公子的模样。江凡呢，特意，哎，换上一个，就好像是个壮士的模样，带着兵器，在旁边跟随着。两个人从那个马厩那儿一人牵出一匹马来，悄悄的呀就出了衙门的后门，临走的时候跟师爷说好了，这两天暂时不断案，有什么公事到来就说我染病在身，暂不接见，全都安排好了。两个人骑着马到外边转了这么两三个村子，一听老百姓啊无不赞扬这位新上任的太爷。这一天呢，走着走着，哎，眼瞅着呀，这天可就变了，要下雨，这可怎么办呢？正好呢，是这么一小站店，名字叫做小朱仙站。哎，东西的大道，就发现北边这儿啊，有这么一个朱家老店。一想不如先住店吧，于是两个人骑着马呢就往那个朱家老店门口这儿过来了。到门前这么一看，大门开着呢，高台阶，两个人急急忙忙一下马，里边店小二赶快就迎出来了。哎呦，二位是要住店吗？啊，江凡上前，对对对，我们是要住店。哎呦，这个太不凑巧了，您看我们这儿呢已经全都住满了，难道说就没有地方了吗？啊，地方是有啊，不过呢就在后边那儿有这么几间北房啊，八间，哎，都是上房，但是有一样有这个两间的，也有一间的，你要是想住呢可以进来。江凡回头看了看邓九如，邓九如把头一点，既然这样我们就到你们后边去住去吧。那好，这小二呢一回身招呼出来，另外一个伙计把这个马匹啊就给接过去了，遛马。江凡呢赶快从这个马背上边把这个行李啊包袱拿下来，店小二呢帮着他拿着，跟着他们三个人就往这后边走。来到后边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这是有这么上房啊，八间，有两间的也有独间的。哦，您看您，我们住这个两间的吧。啊，好好好，您随我来随我来。正当中有两间呢，这正合适。进去了，把东西放下完了之后， 店小二赶快叫着伙计又可以打这个漱口水呀、洗脸水呀、沏上茶呀。洗漱完毕，说二位你们用点什么呀？也没别的，来这个女真陈少啊，来几个菜，另外给我们上点饭就成了，最后呢再来个汤。行嘞，您放心，一会儿就到。功夫不大，就把这个酒菜呀、饭呐都给上来了，最后上了汤。两个人呢喝点酒吃点菜，哎，酒足饭饱，又喝了点汤，暖暖和和的。然后店小二把这个蜡烛台呀端进来了，你看天也不早了，二位呢这儿有茶，喝会儿茶呢你们就安歇啊。行了，你看看一共多少钱，哎，你干嘛那么着急，宝宝先把钱给了吧。于是江寒呢从这个包袱里边拿出银两来，把这个店钱饭钱呢全都给完了。两个人呢喝会儿茶，看着天色呢，哎，也渐渐黑下来了，也就是刚刚的要安歇。就在这功夫，听见外边啊还挺热闹，店小二啊又领先这么一波客人来，倒是不多，就二位。嚯，两个人还抬着这么一个大圆炉。哎，江凡还加上小心了，把门啊悄悄推开看了看，这两个人呢看年岁都在40上下岁，这模样呢好像是哥俩，长得还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岁数稍微大点啊，一个岁数稍微小点。就听见店小二跟他们俩讲，哎呦，你们二位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可不是吗？这些日子上哪发财去了？嗨，别提了，到处转悠吧。来来来，您看啊，就在这儿旁边，你看还有这个两间屋子的啊，您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就把这二位给让进去了。随着呢问了问这二位吃什么喝什么，人家也要酒要菜要点大饼就成了。哦，是是，我给您安排去。小二出来以后，江凡冲着小二把手这么一点，小二又进了邓九如他们这个房间。江凡还问了问旁边这二位，哦，这二位啊过去是我们这儿的老主户了，哎，好长日子没上我们这儿来了，他们是干什么的呀？啊，他们俩呀，哎，走江湖变戏法的，姓杨，哥哥呢叫杨德福，兄弟叫杨德禄。哦，是这么回事，您放心吧。于是江凡把门关上安歇了。也就是等到二更时分呐，猛然间就听见隔壁这屋这哥俩喊起来了，哎，伙计，快点来吧，快点来吧，了不得了，你们这屋子里边怎么闹鬼呀？就这么一喊呐，头了的小二急急忙忙来到后边，喊什么喊什么，瞎叫唤什么，瞎叫唤什么，屋子里边闹鬼了，你知道不知道？嘿嘿嘿嘿，别胡说八道啊，你们那么一嚷嚷，我们这买卖还怎么多呀？我们这房间都是非常干净的，你怎么说我们这闹鬼？可不是闹鬼吗？一会儿的功夫，这蜡台的火苗蹭家有一尺多高，一会儿功夫又往下这么一缩，就跟枣核似的，随着桌子底下就出了这么一个脑袋跟车轮大的米鬼，可吓人了，你们这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邓九如跟湘潭在旁边那屋听得清清楚楚，邓九如心中暗想，怎么此处有鬼。嗯，不管他是真鬼假鬼，此事啊，嘿嘿，我呢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